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61集，市长看上去对阿姨很尊重的样子，还说道：“大长，那天我打外头回来，出去加油，我走开抽烟，在路边遇到一个人，穿着古装，我就好笑的和他聊了两句。说到职业时，我就问了，你在什么地方工作？他说，应当是市政府的。我就笑着说，我也是。然后我就问，那你入职多久了？什么部门啊？他说他是市长。我嘿了一声，这不是巧了吗？我也是市长。我原本以为他有些痴傻，结果他说，你治理阳市，我督管阴间，阴阳分治，咱们能遇到也是缘分，送你三日好梦。然后我一下就醒了，发现自己分明坐在车里，后来回去果然接连做了三天的好梦。哎，蒋浩道长，此梦作何解啊？这位阴间市长是个什么呢？我来东岳庙拜得到吗？这位以前是从来不信鬼神的，所以对此也不甚了解。江河道长听了道：“ 您遇到的怕是城隍老爷，京城市长自然对应的是都城隍庙，这城隍就是一城之神。但东岳庙拜不对，自有都城隍庙。都城隍庙整个华夏历史上只有4座，现役的自然是京城这座都城隍庙了，前2年修缮过重新开放。” 阿姨感兴趣的道：“ 这倒是妙事一桩，还能得好梦。那这都城隍庙咱们也加在行程中。” 他是把京城的庙宇都走了个遍，因自己落了一次魂，一时尤为热情。蓝河记得他在鬼去的同事萧雨谦，因为做了好事也得了几天美梦，看来市长是真有这经历，果然有趣，阳市的市长遇到那位阴间市长安大人了。这时候江河道长也看到了蓝河，连忙向客人说了声抱歉，走到外间和蓝河说话。蓝河在江河道长这里问了会儿话，江河道长也以为是真要编修什么资料，地府向来许多文书工作繁杂得很，所以也就一一回答了。里头那两位听到外面只有江河道长的声音响起，慢慢的就觉得有些奇怪了。江河道长放下他们和其他人聊天，他俩就已经好奇是什么人物了。此时阿姨走了过去，顺着缝隙往外一看，顿时惊了，因为外面什么人都没有，江河道长就像在对空气说话。他心头一跳，退了回去。待过了一会儿，江河道长回来，他不禁问：“ 道长，刚才是……” 江河道长淡笑道：“ 您见过的北海有一面之缘。”“ 是他？” 阿姨轻声道。市长好奇地问：“谁呀？”“ 没什么。” 阿姨摇头，这生无常的身份是登记过的，他探听过了，却也不能四处传扬。说起来，这个生无常连悬赏都是请寺庙带领的，低调到让他想当面道谢都没有机会。再说鬼去卡在审核的事情也越传越真，大众关心起来，都说虽然人家名字里带了鬼，但看备案和以往宋七云的风格，这只不过是借鬼讽人，也没必要一直卡着吧，难道审核人感觉有被讽刺到？而且就是这个时候，还有种说法冒了出来，说审核部门怀疑蓝河和宋福堂搞同性恋，所以卡他们的作品。网友说道：“ 哎呀，哈哈，审核的比我都会磕，我都不敢相信他们是真的。” 喷了，什么鬼理由，我不信。 对，就算他们搞同性恋，又没出柜。妹妹，不要说的人家好像真的在搞同性恋一样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蓝河和宋福堂还不够直男吗？ 直男才更肉麻吧，更肆无忌惮。这个传闻是因为蓝河和宋福堂在剧组确实挺恩爱，还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，所以和审核的确无关，但其实命中了真相。结果这个时候突然说鬼去一秒都不减，直接给过了。 你看，我就说他俩不是吧。 哎，楼上你本来不是也是为…… 嗨，有毛病吧，那前面卡那么久是为什么？ 为了少删点，宋其云跑细了腿，结果貌似有位大佬看好这电影，说很有意思，打了个招呼就原封不动的过了。 目瞪口呆，这么说可以定档了？ 快了快了，应该在年后鬼去过审，顺便定档。蓝河当然开心了，而且他琢磨了一下露出来的风声，虽然没有传出具体的人物，但他觉得只可能是之前救的那位阿姨在帮忙。不过蓝河目前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走访上，他们收集来的资料录入了电脑，还没有完成全部，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了，导致蓝河接的阳间工作都少了点。粉丝大呼看不到新鲜的蓝河，愈发期待鬼去的开轩。蓝河快点出来啦。此时已近年关，去年蓝河就已经忙碌未能回去，今年亦然。大年三十，蓝河在宋福堂家吃的年夜饭，他们这关系双方家长都知道了，自然也就不用顾忌什么。晚间视频里两边的家长还打了招呼，宋其云干笑着和蓝父打招呼，他那意见起码 50% 是被镇压过的，多少不太自然。蓝父说道， 辛苦小宋了啊，平时既要工作还要照顾我们蓝河的生活，里里外外一手操持。 然后比了个大拇指。宋其云无语，宋其云突然坐直了，大声道， 哎呀，这没什么，这蓝河也很体贴，出门还帮着宋福堂打领带呢。 其他人啊一脸黑线。到了8点多左右，蓝河和宋福堂也不在家里久待了，去觉慧寺，他那些家仙也都全部跟着，仙家也过年啊，自然也跟着吃了顿年夜饭。家里人也知道不动法师神智好像出了点问题，多年来他待宋福堂如师，故而也赞同他去觉慧寺陪伴不动法师。除夕的觉慧寺很是热闹，现在还不是高峰期，直到凌晨的时候才能够到达。当年有人想几百万买香头的拍卖权，不动法师都没有卖，也使得到了今时，各家信众都在等待凌晨一过，大年初一抢头香以及敲钟祈福。蓝河他们进入了僧侣居住的区域，也是游客止步的地方，司空正扶着不动法师在庭院中绕圈散步，看到他们来了，司空打了个招呼，不动法师却是无动于衷。 除夕快乐。哎，法师今天怎么样了？ 蓝河观察了一下，觉得不动法师气色还是可以了，这些日子补品也喂了不少，只是眼神还是有些呆滞。啊，我和师兄弟们轮流时刻陪着放账。司空道， 行，那你休息一下吧，我们陪会儿。 蓝河说道。 阿弥陀佛。 司空道谢，今天游客实在太多了，寺里人手确实不够，他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吃晚饭呢。长月圆绕着不动法师游了一圈。 真不是被我打懵的吗，爸爸？ 哎，别随地认爹。 蓝河说道，我跟你说了无数遍了，不要再幻想了，你没那本事。长月圆愣头愣脑。 你说认爹还是打和尚？ 两个都是。 蓝河说道，他指着长月圆， 我跟你说，你最好别再跪了，这青石砖有上百年的历史，搞碎了可不好补的。 宋福堂扶着不动法师坐下来，念起了《金刚经》。 他的声音清冷，和四周的古树灌木格外相契。僧院的红墙绿瓦遮住了外围，只有隐约的游人喧哗声传来，过节的热闹就在不远处。除却老白不在，胡胡白柳长都席地而坐，认真地听经。一时之间，此处宛如独立的天地，只有念经的呢喃声，淡黄的路灯，一望无人，以及蓝河听到几声猫声，抬头一看，竟是有只橘猫正蹲在屋脊上。背后的夜空中就是明月，歪着头，仿佛也在听经。蓝河念完了一遍，就听不动法师木然念道：“ 阿弥陀佛。” 法师，法师你醒了？ 蓝河紧盯着他，但不动法师只有这一点反应，便继续陷入了沉默。 哎，算了，大过年的别这么丧气。 柳十三说道：“ 你俩亲个嘴吧。” 蓝河被噎住了，还以为柳十三说人话了，后半句是什么逻辑呀？这时候，那只橘猫从屋顶三级跳落在了地上，漫步过来，怕是在寺院待久了，一点儿也不怕仙家们。宋福坛见蓝河盯着猫看，说道：“ 寺里原本有些野猫，久而久之定居这里，香客都很喜欢，寺里的僧人也会喂食，都起了名字，长到年纪就带去绝育。” 嗯，那挺好的呢。 蓝河看到猫可爱的样子，不禁笑了笑，又是一声猫叫从灌木丛里传了出来，格外的娇嫩。 嘿，还有一只呀。 蓝河逗道：“ 出来吧，小猫猫。” 一只黑白花色的猫从灌木丛中夺了出来，它昂首挺胸，圆圆的脸蛋旁边围着一圈透明薄套，微微发光，在灯下难以忽视。蓝河无语，柳十三也从白眼望天，慢慢挪下目光盯着他移动，直到他抵达了蓝河面前。他就这么悠悠然横穿庭院，不疾不徐停在蓝河面前，蹭了蹭蓝河的手，但因为戴着脖套，蓝河触手是一片塑料质地。蓝河不知道说什么，柳十三受到了暴击。 那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也带着伊丽莎白去？ 橘猫和黑白猫顿时都喵了一声吓跑。蓝河说道：“ 就是圈嘛，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，所以全部都跟风带，都泛滥了，我也管不住别人吧。哎呀，你伤好了之后我就给你摘下来，你非不肯摘。” 柳十三大骂道：“ 胡说八道，你这是坑我。” 一直努力保持透明的白舞弱弱道：“ 那也是因为你一直舔伤口。” 闭嘴。 柳十三一下化作了原形，怒喷蓝河，还捎带上了宋福坛：“ 你们两个真是过分，一天天的陷害本龙不说，除夕之夜还不发糖不亲嘴，甚至念佛经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你们还是男人吗？” 蓝河无语，这是借题发挥吧。他叹气道：“ 不是吧，阿蛇，过年不亲嘴也犯法吗？” 宋福坛也跟着无语。柳十三显然没听懂蓝河的调侃，兀自舞了一会儿。司空吃完晚饭回来，就看到黑蛇狂舞，小心翼翼绕着走，担忧的道：“ 可以别舞了吗？我怕被人看到。” 柳十三说道：“ 闭嘴，法海。” 司空无语，心想这也不能见到和尚就喊法海吧。司空对着宋福坛说：“ 今夜还要敲大钟，往年都是方丈敲的，可度十方亡魂，也不知方丈还有没有敲钟的意识啊。”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